生这边可就够奔李白，顶梁穴就下来了。李白一个跺步缠腰往边上这么一闪身，那么这个边走底盘挂的风声过来，两个人抽身撤步站在一起。二十几个照面，这邱云天边打还边说话：“好，来得好，这招还真不错。哦，原来你是燕影燕飞来的徒弟，你这是无极剑法。”他都识破了。李白呀，今天是超常的发挥。不有这么句话吗？人怕鼻，马怕骑呀、啊。你太欺负人了。说李白已经疯了，这一剑仅是一剑，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。越来越快，两厢的众英雄给李白挑起大拇哥。看李白运用这些招式，那真如同风雨一样。哎呀，邱云天乐了，来得好。这邱云天呢，不得不拿出看家的本领。所以两个人都是快对快，在第三十照面的时候，就李白这剑不想碰邱云天的鞭都不行了。李白一想，我杀你这个恶人，即便我这个剑碎了，我这个剑折了断了，又能怎样？所以这鞭和这剑碰在了一起，嘡嘡啷啷啷啷啷啷扔，这宝剑给震飞了。说李白什么感受？什么感受？哎呀，前所未有的感受。就在拿这个宝剑和他这个银骨鞭碰在一起那刹那间，就他妈一瞬间，咱们用新词儿啊来比喻吧，那老词儿还没法比喻。李白就感觉到摸到激光上了，摸到380。或者1000的电流上了，就哭嚓一下子，这身子都麻了，就像摸到电棍上，突啊，打的李白呀眼前冒金星啊，身体发麻，手握不住宝剑，一抬手肉把这宝剑让人打飞了，飞上天空。李白噔噔噔噔倒退5-6步，哎呀！但李白毕竟年轻，剑飞了。他一想，我这口宝剑不能落在你邱云天的手中，即便这个剑折了，也不能落在你小子手中。李白强作精神，左脚面一点，右脚面腰连骨一绷进一个旱地拔粗，耶！扎背腾空而起，在空中还没等这剑落下的时候，他一探手把剑抓住了，空中八盘斩的啪啪啪啪啪啪，在空中横了飞出去了。一个倒毛金鸡独立站在当场，李白是大口的喘着粗气呀。这世界啊，邱云天掌中的鞭往起一抬，你们哪个还来？现在这小子犯众怒了，别看李白败了，那么那边杜大盼、周天元二人各亮家伙，双双上前，双战邱云天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被震飞了，没想到被邱云天他妈一脚给踹到胯骨上，把杜大盼踹的噔噔噔噔噔咣栽到这儿了。那么这边周天远一打愣神的时候，这鞭险些给扫到肩头上，他蹲身坐梗往下一矮身子，邱云天抬腿一脚踹到了 周天元的前胸上。说这个邱云天这么厉害吗？你看，一个是他功夫好，最主要就是他这个兵器，就这个岩骨鞭，你摸摸不得，碰碰不得。况且呀，他有时候他一摁那萧黄，他不有个龙头吗？这个龙眼睛啊是闭着的，他一摁这个龙头后脑勺一个风波铜的嘎的，一个嘎嘣，那萧黄一泛，啪，那个龙的两个眼珠子就睁开了。那眼珠子什么呢？什么？是价值连城的两颗明珠，就借着太阳光这么一反射，唰，那就两道曙光啊，直刺你的二目。你睁不开眼睛，你这仗怎么打？他时不时就来这么两下。所有群凶有所顾忌，就是不敢碰他的兵刃。他没有顾忌啊，邱云天随便的抡呢。那么这时节，弹指乾坤，妙手擒侠燕生缘，颠倒黑白世间奇侠，方个云万里腾飞，铁卷书侠斩宏图，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。琴棋书画四侠是大喊一声啊，我们不结交不仁不义之人，你这武林的败类，恶劣的狂徒，拿命来！各量兵刃，阴生元拿的是幻魂阴阳板，方个云使的是夺命黑白钉，斩宏图用的是铁连牌，万彩图用的是五行八卦点穴笔。再看方个云一抬手，啪啪啪啪啪啪，那黑白棋子儿就跟这子弹一样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射向邱云天。那么这边幻魂阴阳板啪就砸下来，四个人站一个，叮叮。一会儿这个兵刃飞了，一会儿那个，哎呀，五行点穴笔被人打落在地。这个岩骨鞭他这么厉害，李白一看不好，容易把四侠伤了。手握的剑，这李白仔细端量自己这九天银河大宝剑，发现呢，一点儿也没有损伤。别看他这个鞭打到剑身上，把这个剑震出那么高去，自己险些受伤，但剑没怎么样。哎呀，这真是个价值连城无价之宝。那么这时节，李白抬头一看，琴棋书画四侠大战邱云天，一想别的了，赶紧呐、啊、撤呀，另想办法。慢，他这么一声慢，仗剑上前，四侠往边上一闪。邱云天抬头看李白，有何话讲？今日天气不早，我们先下铁龟山，来日方长，定跟你恶战。哎，哈哈哈哈！邱云天呐，一声狂笑。李白，铁龟山的大门永远是给你们开着的，想送死你们就来。我向你们这些武林所谓的英雄豪杰们宣战。好家伙！这家疯了，真疯了，向武林宣战。李白等人抬了尸体，就又打铁龟山上下来了。到了山下这个太平镇太平殿，赶紧到棺材铺买的棺材，把几具尸体成殓起来。这时啊，李白打服一股烟无奈还有白面去找那店掌柜的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要把你店包了，后边得摆灵棚啊，棺材在那儿呢，是不是？人家是店家，能让你摆吗？况且人家这儿还有住宿的，所以必须得给人包下。就这样，一股烟无奈找的店掌柜的，我说掌柜的，这一股烟无奈啊， 眼珠通红啊，哭的呀，死了这些人呢。我说滚。 什么意思客官？ 什么意思？没意思。你这店多少钱一天呢？ 天，那意思您要包钱？ 那当然了。说， 您看着给吧。 你看这跟凶神复位似的。你瞧瞧，你这个店叫这个名啊，还太平店，把这店字抠去换个尖儿，就变成太平尖儿。那年没这太平尖这词儿啊。反总而言之，这个名字这么难听。我们死那些人就是死在你的店名上，明白吗？ 大爷，我们不要钱了。 嚷嚷，你不要钱还不行？我给你说，一天给你一吊钱怎么样？ 啊，一天给一吊钱呢？ 哎呦，那你还不如不给了。行了，就这样呢，两吊吧。最后二跟人家掌柜的讲明白了，一天一两银子，这一两银子这就不少了，在唐朝。 哎呦，棺材铺买了几口大棺材，就把蓝永年、单桂荣、李文广几具尸体成殓起来，搭上灵棚，李白等人聚在一起，怎么办？用什么办法能把秋云天扳倒？ 哎，刘洪成老头点点头啊，这师姐啊，外边笑面嫦娥柳艳阳那姑娘用那铜盆打了一盆的水，还给这个李白投个手巾，让李白擦擦脸。这姑娘啊，最近总是围着李白转，李白在这打仗啊，柳艳阳那心呐、啊、都快到嗓子眼儿了，也说不上怎么的，就那么惦记李白。李白长得也真漂亮，人也真好，功夫也真棒，也有主意。特别李白喝酒的时候，李白喝酒喝得潇洒啊，蹲蹲蹲蹲蹲蹲蹲，这一坛子五斤酒一斤肚子，嘿，走道那真是飘飘如欲仙之感的，而且诗兴大发，挥毫而就。这姑娘啊，现在啊确实从内心爱这个李白，可李白不买单，不接招啊，怎么的呢？这眼神总也不看姑娘，姑娘啊就总盼着李白看他一眼。倒是有一人总看他，谁呢？一股烟无奈，无奈总看姑娘。哎呀，这姑娘，您别着急呀、啊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是不是？您别忙啊，是不是？这个，哎，这无奈对这姑娘很是关怀。哎呀，姑娘就拿这无奈当知音了。那么李白一看姑娘递过手巾，那不能不接，那是礼貌问题啊。但是李白有自己的想法，我跟你要有尺寸，接过来擦擦脸，和大伙商量怎么办。莫非说秋云天真就打不败他？这个事儿啊，可就惊动了附近几个武林门派的人，特别是蓝永年死了，他是峨眉派的门人弟子。所以说没过三天上来人了，李白他们给店房里合计呢，怎么办呢？下一步大伙谁都没招。哎，第四天又上了一波，三天头上就来了两位，谁呢？一个是双鞭艾九杰，他是跟蓝永年磕头的，听说大哥死了，100多里地赶来了。紧接着第四天来的是神刀梁云杰，这个双鞭艾九杰和神刀梁云杰号称为四川双杰，霸王枪米志勇也赶来了，这都是峨眉派的门人弟子。自己啊，同门师兄弟蓝永年死在了铁龟山，谁杀的？什么？秋云天，找他去。哗，这哥仨来了，那李白等人也不能不跟嘛，所以李白劝了好半天了都啊，说你们不用去，我们确实跟他交手，他最绝的就是他那个龙头亮银鞭呢、啊、那碰上你的兵刃，你兵刃就倒霉，我们知道。太白呀，我们早就了解他，那过去秋云天是有名的， 那是在武林当中仁义君子，交朋友的好人啊，他那对朋友大大的，现在怎么突然变了呢？啊，杀了我们这么多人，我们一定要找他。就这样，三人商量。邱云天迎接出来了，他跟这霸王枪米之勇还认识，俩人多少年前就认识。米之勇见到邱云天就是一愣，就想要说什么，可这话到嘴边，他眨着眼睛就咽回去了。这个细微的小动作被李白看着了，也被无奈看着了。那既然你们来报仇来啊，邱云天把鞭亮出来，来吧，我再一层。第一个上来的双鞭艾九杰，艾九杰啊，他这是双鞭，这一个鞭三尺多长，手中握着两条软鞭，这是鞭对鞭，都是软兵刃软家伙。艾九杰往前这么一紧身，双鞭抡起来，嗡嗡刮风声，那么这边邱云天掌中的龙头掐住之后，他一捋这条银骨鞭，也挂的风声是和双鞭艾九杰站在一起，可没到五个照面，这三条鞭就缠到一起了。怎么三条呢？艾九杰两条啊，龙头银骨鞭一条，加一起不三条啊，啪，这一缠到一起，结果把艾九杰的双鞭给震碎了，这鞭啪又往下这么一扫，艾九杰一纵身没起来，来不及了，正好打到艾九杰的腿上，啪，当场腿断的。这边霸王枪米志勇一探身，我问你，你是邱云天吗？邱云天哈哈大笑，废话，我不是邱云天，我是谁呀？啊，那你就看清。二人抽身撤步，站在一起，十了个照面。结果呀，龙头银骨鞭缠到那枪八宝刘仁杰上，那啪嚓一下子，把霸王枪八宝刘仁杰震得粉碎呀！米志勇一撒手，结果反被一鞭，这鞭正好抽到了米志勇的脖子上，把脖子给打断了都啊！啪！米志勇叫都没叫出来，死在当场。这边神刀梁云杰就要往上上，李白一把手把他拉住了，别打了。众英雄抬了尸体，扶着双鞭艾九杰由打山上下来，到店里又给米志勇买了一口棺材。李白现在眼泪都流下来，喝了点酒，趴在棺材上放声大哭。这是我李白惹的祸呀，啊，我凭什么答应叶大人要抓那恶僧啊，啊，众英雄如此遭遇，李白我哎呀嚎啕大哭。正哭的时候，身背后有人一笑，李白啊，不要哭泣，小老儿来了。李白一回头是吃了一惊，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有人就把它列入到八仙里边去了。啊，那个那神话，这个绝不神话，就李白年间张果那著名的武术家、养生家、哲学家，了不得啊，咱也不多解释了，到网上一查张果俩字，哗，全出来了。哎，您就明白了。李白磕头带响，老头伸手把李白拉起来了。太白啊，我都知道了啊，来来来，我给你引荐一位。回身一看，李白抬头一瞧，哟，在张果老身背后站一道长，这个老道仙风道骨啊，往这儿一站，不怒自威。李白过来，那既然张果老给介绍的，肯定是前辈呗。躬身行施礼，张果老给引荐，此乃大雁岭清风观的观主清风道长。李白见过清风道长。另外，张果老告诉李白，为啥清风道长来呀？清风道长乃是秋云天的亲师叔，我今天让他来，就是要跟秋云天，让清风道长去说说他，让他给天下武林赔罪。说张果老怎么来的？嘿，老头啊，惦记着李白，他觉得李白这孩子太好了啊，将来一定有出息。另外还是自己的好友燕飞来的徒弟，所以老头在成都一走的时候，啊，准备回家料理点事儿，然后再找李白帮帮李白忙，是吧？年轻人嘛，需要扶持，嗯，就这样把家里安排完了，他骑着毛驴找李白来了。可走到中途半路，可听说了一件大事儿。什么大事儿？铁龟山就那位秋云天用掌中的龙头银骨鞭横扫群侠呀，死的死，伤的伤。哎呀，张果老一跺脚啊，秋云天是好人呐，赤胆侠呀，那有名的好人，他怎么跟这个群侠跟李白等人打起来了呢？说还死了不少人，这可能吗？都半信半疑。但是他可知道啊，秋云天的武功不一般，特别他这兵刃。老头一想，你说我跟秋云天这关系也都非常好，是吧？你说我怎么办？李白我也不能看他笑话，那孰是孰非呢？老头一想，行了，正好边上大雁岭清风观，清风道长秋云天的亲师叔，我呀把清风道长请出来吧，让他把这事儿解决了。徒侄哪有不听师叔的，是不是？那师叔的就像师傅一样。就这样，雁影就来到了清风观。清风道长这个客气呀，啊，马上把张果请进来，又是茶又是酒。说老道喝酒吗？人家老道喝啊，不光喝酒呢，还吃肉呢，这心里有佛就行，对不对？酒肉穿肠过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家这老道啊，人家这出家人明吃明喝，不像有的那出家人把庙门关起来，在里边干一些不法的勾当。哎呦，你看最近这网上出的一些啊，好多出家人又是嫖又是赌。我行了，咱就别说这个了，这与书没关系。哎，好坏自己带走。清风道长人家是修道的，是吧？这招待这个张果老，说你来干什么来了，大哥呀？这怎么还面带憔悴之色？肯定是骑着毛驴，每天这日程，你走个五六十里地就行了吧？游山玩水，你这一气儿怎么的？跑好几百里地吧？累这样？张果老点点头，我说清风啊，你得跟我走一趟。我有一个，徒侄吧，叫李白。我跟他师父燕飞来好，燕飞来告诉过我，把孩子带一带，扶持一下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知道跟谁打起来了吗？李白他们跟谁呀？嗨，你这观啊太闭塞了。哎，这儿他跟秋云天打起来了。啊， 清风拍拍脑袋，他怎么跟邱云天打起来呢？你可就说是呢，邱云天这个人赤胆侠呀，谁不知道啊？交朋好友啊，那位朋友，哎呀，高风亮节的，为人做事又正。那么到底谁的理，谁没有理，这是个未知数，你得跟我去一趟。就这样，清风道长一点头，那我得去。为什么我去呢？因为邱云天的师父死了，我是他师叔，唯一的师叔，只有我说他，他才能听。就这样来了，到店这一看，哇，把两位老头吓住了。怎么的，死这么多人呢？谁整死的？怎么了？邱云天给打死的？什么仇啊这是？啊，哎呀，真是朗朗乾坤，三江四海之仇，五湖八山之恨，也整不到这种程度啊。好几口大棺材停着，李白哭诉前情。张国老都不相信，都不相信是邱云天干的，这可能吗？清风手打几掌，无量天尊，气坏了啊，气坏了，我们出了这么个败类，这还了得吗？不行，他师父已然没了，我就代表他师父，我教训教训他。这晚了也不能去啊，是吧？明天早上去，那明天早晨去，谁跟清风去啊？那不能呼啦啦去一堆人，那最好是清风一个人去，因为人家是清理门户来了，外人最好少在场。你呼啦去了，你说清风往这一站啊，啪啪啪啪一说，万一人家图纸要不听呢，反驳两句，清风多没面子，家事就得家事解决，清风去得问问图纸为什么下这么狠的手，为什么要跟李白等人过不去，是什么原因，盐在哪儿先醋在哪儿酸，李白他们哪儿做错了，你要谈出来，和盘托出，咱们把话说得明楚。说清风是这么个意思，所以大伙儿啊就不能陪去，但也不能一个人去，最后这个责任就落在两个人身上，一个是无奈，一个是白面。哎呀，我说这个道长啊，我跟你去，你们爷俩在屋里头谈什么我听不着，我在外边站着，我们陪你去。行啊，弄俩小不蛋弟兄跟着去也可以了，这就行了。那么头天晚上，清风也问李白，问杜大盼、周天元，还有琴棋书画四侠，以及在座的二十几位英雄豪杰，挨个问到底怎么事儿。大伙儿众口一词，把前后果都说了。这清风这样合着摸不着脑袋，这邱云天图为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，就是把那法信法环弄到铁龟山来了，李白他们来要人来了，这点到为止就完了，何必杀戮这么重？清风老道的功夫可不一般的啊，特别是八卦玄机掌，那了不得。就这样，一无言无奈，还有白面小老西子，俩人陪着清风上铁龟山，往里头一抱，邱云天迎接出来了。哎呦，这不师叔吗？啊，就跪下了。俩人一见面时，清风就打了个愣神儿，就好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可是话到嘴边又不能说，人家跪下了，就把邱云天拽起来了。图纸啊，起来吧，师叔来了，是吧？咱们到大厅谈谈，到大厅去谈谈去。外边无奈白面不进大厅，那什么，哎哎哎，我说邱寨主啊，我们就在外边转一转，看看这个山景啊，这是你这个铁龟山最高的啊这个地方吗？我们站这儿啊，远望啊，看看这山一个一个的啊，都像一锅馒头一样，是吧？都是小包的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俩人没进去。那么屋里头说什么谈什么闹什么也听不着，是吧？俩人正在这个院子里转悠的时候，突然就听这个大厅里边，无量天尊，你这畜生， 气死贫道爷！就这一家伙，紧接着里边就飞出两个人来呀、啊。前边是清风道长，后边是秋云天，二人就在这个天井当院屁大大啊！可动作是相当迅速，这老道脸儿都气得无血色。你这仗能打吗？啊，那打仗跟下棋一样，你得心平气和，招法才不能乱。把老道气的都找不着北，哪边是南，上下东西南北都不分了。再碰着秋云天这么厉害的一条鞭，二十多招边，啪！这鞭十拍就砸到了清风道长的后脊梁骨上。这鞭打的清风啊，肠子堵了一翻个。嗓子眼一发咸，这口血可就出来了，噗，大口吐鲜血，扑通就坐地上。邱云天用手一指：“老贼道，清风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由今天开始没有你这师叔。你们两个把他抬走吧。”说完这句话，邱云天一转身进大厅了。哎呀，把这一股烟无奈吓的，还有那小老西子白面， 我说老道，你这是怎么了啊？老道， 清风人事不行。这俩人啊，互相换着背，把清风由打铁龟山上背下来了，来到店房往床上一放，大口吐血不止。说句良心话，后脊梁骨这些骨头全打碎了。张国老过来按脉，发现没脉了，这人没个救了。只是清风内力比较好，能支撑一会儿。边吐的血，拉住张国老就说：“大哥呀，今非昔比呀，我没想到邱云天是这么个人。我进到大厅里边，我把来意说明，可没想到第三句话还没说呢，那邱云天说你休管此事，让我滚出去。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呢，这个人突然就变脸了。这哪是赤胆侠邱云天呢？啊，哎呀，这个人的武功确实好，鞭也使得好。也是那个邱云天吗？这李白等人在边上听了呢。李白呀、啊、一锁眉峰，他就想起个事儿来，就上桂龙。上一节咱们说过，上桂龙在这个铁龟山要跟邱云天动手。上桂龙一个箭步纵到当场，他看了一眼邱云天，就像有话要说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最后上桂龙死了，话也没说出来。那么今天这清风说了，这是那个邱云天吗？啊，哎呀，贫道走也，就要死了。人要将死其言也善，鸟要将亡其鸣也哀呀。闭上眼睛，突然把眼睛睁开，这就回光返照了。他拉住了张国老的手：“大哥，你让李白等到翠蝶岭下卧龙村找司马仙，那是我大师哥的儿子，师哥早已没了，找司马仙冲他要一件东西，必破他的银骨鞭，事情方能真相大白。”说完这句话彻底咽气了。张国老老泪纵横啊：“兄弟， 我把你害了。你说我路过你那儿，你说我跟你说这事干啥？我这多后悔呀、啊！你在这个大雁岭清风观活得好好的，乐乐呵呵的啊！你说没啥事儿，我把你折到这儿来，给当调解人，对吧？结果调解出人命来了。哎呀，老头跺足捶胸，真是后悔莫及。厚葬吧，买一口最好的棺材，先盛殓起来，先放在那儿，就放在殿房这儿，是吧？往这一摆，让天下英雄看看老道怎么死的，让图纸给打死的，亲图纸给打死的。等把这个唤起武林的共愤这事儿弄完了，再把老道运到他的清风观。那么至于道家怎么埋，那是道家的事儿，这边先盛殓好了。然后大伙坐这儿就开会，这回有张国老在这儿，毕竟是老剑客身份。几个人围过来说，清风道长临死前让找司马欣。这张国老知道点，知道点什么呢？在武林当中，当年有个人叫神龙碧丘司马长啸，叫碧丘。是这功夫高不高？太高了。这练武术分多少层，乍一闯江湖就壮士啊，壮士吗？然后上边是义士，什么什么义士，义士上边是侠客，仗剑行侠，侠客上边是剑客，那身份比侠客就高了，剑客那就了不得了。哎，剑客上边为剑仙，剑仙上边是剑魔，到剑魔那最高了。也不一定啊，剑魔还有个爹叫剑种，那快挨揍了呢，就是哪有叫剑种的。反正言之吧，就说跟剑魔差不多的还有一个叫碧丘。碧丘可了不得，说武林当中没几个碧丘，说这个人就是个碧丘，那甚至比剑魔还高，叫神龙碧丘。什么叫神龙碧丘？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飘影无踪，谁也摸不着他怎么事儿。此人福姓司马，叫司马长啸。司马长啸有个儿子叫司马仙。司马长啸有个徒弟，就是秋云天，就现在这铁龟山这个。要不他功夫咋这么好呢？名人出高徒啊！后来过了几年，说不上怎么事儿，啊。司马长啸死了，儿子也杳无音信，没有信儿呢。那么秋云天占据铁龟山，这武林当中就这么点事儿。但有一点，司马长啸活着的时候打造了这么一件兵刃，就是银骨鞭。大伙也就知道银骨鞭，说这个鞭谁也惹不了。那么今天，也就是在清风道长死的时候，告诉张国老还有李白说，你们去找这司马仙，也就是我师哥那个儿子，在他手里有件东西能对付他这个银骨鞭。那么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欲知详情，下集再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，这回好。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

FM 986再度零。